朝鲜中央通讯社12月6号以伟大党的保卫人民战、一心团结的巨大威力所带来的主体朝鲜新的英雄神话为题，发表了关于咸镜北道北部救灾会战中取得转祸为福的奇迹般胜利的公报。公报指出，全体军民为以革命的最全盛期光辉点缀召开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史意深远的今年而大力展开大进军，其庄严的圣战炮声响彻在200天战斗的主攻方向，咸镜北道北部救灾会战区仅在2个多月的短暂时间里，有11900多套的平房3层5层公寓，100多所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医院和诊疗所新建，有15000多套住房得到维修，有190多万立方米的布满江堤坝及护岸筑土工程，数十公里的整治河川工程圆满结束，有数百公里的铁路及公路和数十座桥梁得到修复，从而万里马时代新的英雄神话、劳动党时代爱民新的传说在祖国的北部地区得到创造。公报还指出，在十亿深远的白头山东部的革命战区修筑造福人民的社会主义堡垒的激战中，革命队伍的浑然一体进一步得到了巩固，我国强大的国力百倍增强，向全世界彰显了朝鲜人民一心团结的伟大力量，以及向着最后胜利勇往直前的主体朝鲜的必胜气概。公报还指出，我们祖国依靠主体朝鲜的全体军民紧密团结在我们命运的太阳、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周围的一心团结的巨大力量，只要是党的号召，就排山倒海的军民大团结的威力，向着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事业的最后胜利奋勇前进，胜利和光荣将属于朝鲜。